莫里塔尼亚王先生法塔赫十号载文介绍了我国马西岭滑雪场。文章指出，在领导者金正恩的深切关心下，朝鲜在几年前辟建马西岭滑雪场，并使之交付使用。不仅在冬天，而且在夏天也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欢度文明而幸福的时光。